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事，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 想过我

直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谁也不给，我会试着放下往事。 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心与肺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真能关心谁，关心谁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最近的未来，听着我花盛开，我们的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也许最远的苍茫未知所有对岸，你人工泛滥万物碎乱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我生命是倒影，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这般的美丽，携手见证爱若是一碎冰，红妆变成也要构成风景，堆砌结局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在最近的未来，听着我花盛开，我们的期待计划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灿烂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真不怕乱，万物虽乱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，这个年纪渐长，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。就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这么多啊。 Bye.

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，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，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什么才是职场中人最大的制胜法宝呢？其实很多人在行走职场多年，能够发现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并小有收获，靠的其实就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。那么职场当中到底有哪些习惯可以发扬并且助我们一臂之力呢？今天的职场秀跟你分享。职场小习惯的第一点就是希望你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。其实看书是能提高一个人气质最好的方法，包括之前的林肯总统也曾经说过，阅读比起任何其他的行为都更有力量去释放你的潜能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本性也会得以更好的发展。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，所以从书中我们也能够见识到不曾听闻或者是不曾见过的世界，所以读书还是有很多用处的。第二个好习惯是写作习惯。如果说阅读能够让你跟这个世界更好的交流，那么写作就是你与这个世界交流最好的方式。许多人埋怨自己没有时间，实际上一天24个小时，只需花费仅仅1个小时去写作，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的。也有的人觉得写作是一件高端复杂的事情，一想到这里就不敢动笔。其实写作不仅是与自己的对话，对思路的梳理，同时它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。在生活上，希望你能够养成早起的习惯。其实坚持早起有这样一个感觉，就是每天可以利用的时间好像比不早起的人要长很多。很多人抱怨时间不够用，但是你却忽略了你在睡懒觉的时候，别人可能已经早起在读书健身了。如果你是早起困难户，那么建议你，如果闹钟响了你还是很困不想起，可以想一想你今天到底要干什么，因为没起来会耽误了多少事情。我想想到这里，你应该就会醒了吧。职场上的小习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时。守时其实是一种素质，也是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。如果说确实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所以耽误了时间，那么一定要尽早告知。迟到是职场的大忌，如果这样的惊吓来上几次，不仅你的信誉尽失，也将会成为上司和同事最不信赖的人。最后想要分享给你的叫做健身习惯。要么健身，要么读书，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。即使你再成功，如果失去了生命和健康，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称之为高效的人生。而且研究还发现，锻炼甚至能够改变你的心情和你的记忆力。所以养成职场的习惯，养成生活的习惯，不管对于工作和健康都会有好处的。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继续和你分享好歌曲，不要走开哦。 在浪漫之都，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，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，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，

会失去你。 有什么样的心情，就会有什么样的身体。所以说，心情也是身体的雕刻师。愤怒的人容易头疼，悲伤的人容易胸闷，害怕的人容易胃痛，而压力大的人容易肩背部疼痛。心情长期不好，疼痛就变成了疾病。大多数的人都是等病了才去医院，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信号，疼痛也是身体不好最严重的表现。真正的健康不是吃补品看医生，而是学会与人相处。当你面对生活的琐事可以心平气和的时候，你的幸福感也就慢慢提高咯。 灯光再亮，也抱住你。